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柳瑶》第149集。 程前脸色一变，双刃在矮墙上轻轻碰了一下，下一刻人已经不在原地。韩渊紧跟着飞身追了上去，只见水坑院子有一个脸色惨白看不出男女的人，一身花花绿绿，装束比水坑还要诡异一些。韩渊从一团黑雾中走出来，双手抱在胸前，看着那人皱眉道： 妖修。 那人见了韩渊，瑟缩着往后退了几步，退路便又被人堵住了。 今天既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，你不在后山妖谷中老实待着，跑来扶妖山，是活得不耐烦了。 两人一前一后，堵得那妖修无处可躲。他口中忽然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利，骤然身化大鸟，直上直下的要窜上云霄。韩渊当空而立，身后有龙影一闪而过，逼人的魔气当空而落，将那大鸟活活压了下来。韩渊一甩袖子，手背上血势的八卦印一闪，他口中啧了一声，不满道： 不让我杀生。 大妖落地摔成人形，还没来得及逃窜，一把剑已经压在了他的脖颈上，剑上的寒霜将那妖修的脖子映得一片清白。程前一手执剑，默然地将他按在地上。 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想着跑。 妖修脸上露出痛苦神色，他似乎不大会说人话，双膝跪地，痛苦地抬头看向水坑，用怪异的腔调开口： 你是王后的 王后的什么玩意儿？这鸟妖结巴，无论如何也没说出来。最后他急得仰面发出一声鸟叫，没来得及变成人手的爪子在空中磕磕绊绊地画了个圈，艰难地比划出了自己的意思： 你是王后的蛋。 水坑认为这种称呼是对他青春美貌的极端冒犯，于是将腰一插，成了一把茶壶。 是啊，一颗蛋长了这么大，你们大王很如鲠在喉，对吧？他老人家记挂了我这么多年，扶摇山刚开就派你来杀我，也真是够诚心的。不过你们群妖谷的人都死光了，也不派个厉害点的人来，看不起我吗？ 程前默默地后退了半步，躲开他的狂轰滥炸，心里不由地产生了深深的疑惑。 他这一套标准的完美的泼妇骂街都是跟谁学的？ 水坑这辈子竟也能显得伶牙俐齿一次。鸟妖瞠目结舌，哑口无言，瑟缩了一下，满面悲伤地看着他，灰蒙蒙的眼睛里装了满眶的潸然玉气。气势汹汹的水坑没料到这反应，当即惊奇道： 喂，我就说两句，你干嘛哭哭啼啼的？ 妖王就算脑子里有残疾，想必也不会派个哭哭啼啼的刺客来行刺。程前见着妖修鸟爪子里好像沾了一把红泥，便用双刃的剑鞘捞起鸟爪，眯起眼睛端详了片刻，确定这正是扶摇山客房院墙上的。 你去客房那边干什么？ 鸟妖忙嗷呜乱叫地比划一通，见没人听得懂他的鸟语，便焦急地伸手去抓水坑的群居。韩渊一巴掌拍掉他的爪子： 说话你就好好说，少动手动脚的。 鸟妖连滚带爬地从地上起来，指了个方向，试探性地走了两步，见这回没有人再打他，便放心大胆地直起腰来在前引路。这畜生心眼还怪实在的，居然一点也没打算趁机逃走，引路引得很认真，走两步还要停下来等他们片刻。三个人疑惑地跟上去，那鸟妖径直将他们带到了唐枕离去前住过的客房。他指着客房说了好大一通鸟语，见言语不通，急得用爪子直挠墙。 他开始不那么向往去群妖谷统领全族了，因为感觉这些族人好像都有点缺心眼儿。程前心里一转念， 住在这里的人已经走了，但你认得他吗？ 鸟妖连连点头。 难道他是因为见到了你，所以才匆忙离开的？ 鸟妖继续点头。程前一把掐住鸟妖那比寻常人细一些的脖子，轻而易举地将他按在矮墙上，冷冷地说道： 胡说八道，就凭你能吓跑他？你要是真知道什么不该知道的，他早就将你灭口了，还容得下你四处乱飞？ 唐枕的背叛好像一把尖刀捅进他心里，程前这句话里带着说不出的杀意。韩渊和水坑都是一愣： 等等，灭什么口？这里住的不是唐前辈吗？ 那鸟妖差点被程前一把掐死，炸着毛抵死挣扎了片刻，终于可怜兮兮地从井子里拉出一块木牌，他舌头都被掐了出来，喉咙里呵呵作响，脸红脖子粗地将那块木牌塞进程前手里。木牌中隐约含着符咒之力，程前周身杀意未退，面无表情地伸手扯下那块木牌，将鸟妖扔在一边。只见木牌正面刻着一只铜鹤，刀法精湛，显得鸟身亭亭玉立，分毫毕现。但看得出刻的不是水坑，那应该是一只成年的铜鹤，背面则是一面细密的符咒，历久弥新，在夜色中闪着柔软的荧光。 这是什么东西？ 程前仔细查看了一番。 一张傀儡符，还都没有用过。 傀儡符？傀儡符能有多大用？ 傀儡符能替主人分担一次致命伤害，关键时刻能救命，但本身并没有什么攻击性。唐枕怎么会怕这东西？这种修为稀松的杂毛鸟一次打不死，还不能再打一次吗？ 程前先是疑惑，突然他心里掠过了一个猜测，试探地问道： 这是里面住的那个人刻的？ 通常傀儡符只能使用一次，只有一种情况例外，就是只要符咒本身没有失效，刻符咒的人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伤害携带此符之人的。鸟妖拼命点头。 一个半夜三更从后山山穴中偷溜出来的鸟妖，身上为什么会有唐枕的符咒？唐真人他到底有什么奇怪的癖好？这东西是你的？ 韩渊用脚尖拨了一下那鸟妖，大舌头鸟妖一挺胸，铿锵有力地说道： 王后的。 韩渊听了，脸上发生了一场微妙的风云变幻，转头对水坑道： 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过恐怕你是多了个便宜爹。 水坑茫然无措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鸟妖总是想往水坑身边凑，可怜巴巴的被程前的双刃剑拦在一旁。他比比划划的从怀中掏出一个盒子，只见盒中一物里三层外三层的裹着好几层锦缎，层层剥开后，里面露出了一根半尺来长的火红羽毛。鸟妖双手捧着羽毛，小心翼翼地伸长胳膊递给水坑，灰蒙蒙的眼睛里有说不出的期待。水坑愣了一下，不由自主地伸手接了过来，羽毛上不知有什么东西，一下刺破了他的手指，一粒血珠顺其而下，转眼融入了那团火红中。空中凭空响起一声悠长清冽的鸟鸣，随即一团雾气凭空而起，落在地上铺展开，一团恍如真实的幻影呈现在了几人面前。所有人的目光都先被一个女妖夺了去，只见她身披锦袍，长白曳地，通体的雍容华贵，脸上看不出一点上不得台面的妖气。与他并肩的男人虽然也勉强能算是气宇轩昂，但明显被他那耀眼的荣光夺了风头。两人打扮登对，似乎是夫妻，中间却隔了老远，颇有些相敬如宾的意思。鸟妖指了指幻影中的两个大妖，比比划划： 王后。 韩渊讶异地看了妖后一眼，又看了看水坑，完全没有看出这座乡下柴鸡打扮的小师妹竟是妖后亲生的。妖王与妖后后面还有另一个人，似乎是来做客或是观礼的，颇为事不关己地站在一边。程前吃了一惊，低声问， 那是师祖吗？ 鸟妖看了童如一眼，比划了一个毕恭毕敬的姿势。幻影中最前面的是一个老头，也不知他活了多大年纪，脸上的皱纹活能夹死苍蝇，画着花花绿绿的油彩，一双皮包骨的手里捧着几片旧龟甲，神神叨叨地跪在地上。闭目半晌，他仿佛听够了天音似的睁开眼，脸上满是颓败的神色，叹了口气，随即口吐人言， 上遇人间将有劫，降下天妖，天妖应劫而生，浴血出世，必夺妖王之力，大乱。 妖王听了，脸色难看得要命。 天妖何在？ 但于妖后腹中。 这话说完，那老头便浑身抽搐，倒在地上死了，真的原地化成了一只大乌鸦，将自己活活说死了。他两腿一蹬，一了百了，没有狗屁事儿，却酿成了一场大祸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